看星星的脸，你的起点，也许是我永远到不了的终点，让我迷失方向。我不停地追逐那黑色的幸福，就像是蒙上眼睛追逐你的路。我开着一艘帆船，船上装满了烦恼，在悠悠荡荡多烦恼的脑。像是蒙上眼睛追逐你的路，我开着一艘帆船，船上装满了烦恼，在悠悠荡荡多烦恼的脑。自己爱情没有烦恼，我开始没有目标疯狂游荡多脑壳。我不停地追逐那黑色的幸福，就像是蒙上眼睛追逐你的路。我开着一艘帆船，船上装满了烦恼，在悠悠荡荡多烦恼多恼。 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 的 声音天赋， 城市风母， 再次扩听。 各位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龙野。这个时间欢迎你在微博上搜索经典九六九龙野，龙马精神的龙，夜晚的夜，找到我们的直播帖，跟我一起尬聊一个小时。可能你会觉得主持人话应该都很多吧，但是其实呢，我是一个很内向的人。我有一个不可思议的能力，就是可以在社交活动当中突然消失，可能就躲起来了。那我们就一起约定好了，在我上节目的时候，我永远都不会消失，好不好？一起来听周慧的约定。 负我量而居心，一路从泥泞走到了美景，习惯在彼此眼中找勇气，累到无力总会想问你，才能忘了情路艰辛。 有人说昨天不重要，明天不重要，去年今日不重要，明年今日也不重要，此时此刻也不重要，离别的时候把钱还给我就可以了，如果不还的话，下刀子我都会去追你的。不知道下雨下雪下钱哪个是你最喜欢的呢？一起来听游鸿明的这一首下沙。 细沙穿过你的灵魂，轻轻开了门，只有风雨声。我觉得爱情让人变得残忍，原本相爱的人变成心头的针，越是爱的真，

了，搁在床上还要不要？感情坏了，你怎么了？坏了就是坏了，没有什么得不了。我们不快乐，快乐后不再快乐，就在最 看微博上说，主持人问陈伟霆，你评价刘诗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陈伟霆就说他人很好，有一颗善良的心。主持人就问他说，你怎么看出来他有一颗善良的心的？陈伟霆就说他给我汤喝。我就很好奇，一碗汤是不是就可以把陈伟霆给骗走了？如果一个人关心你的三餐温饱，一个人在你想喝汤的时候给了你一碗汤，这样还不算好的话，怎样才算好呢？来听戴佩妮的怎样。 我这里天快要

我妈说我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我以为往下走工作比较轻松，实际上呢往上走反而比较轻松，因为层次高的人脑子比较清楚，做事讲道理，而小地方的很多人脑子转不开，你每天跟他们吵啊吵的，时间精力都浪费在这上面了。找对象也是一样的，你以为找一个老实的单纯的好过日子的，实际上他脑子要是不好就更麻烦了。可以说这是非常实用的人生指南了，还是要多听老人言，还有就是情歌还是老的好。来听这一首 F4 经典的《流星雨》。

现在很多小伙伴呢开始纷纷有出游的计划，你可能想要去内蒙古，可能想看看西域的海，可能想去一个多雨的比较凉爽的地方去散散步。我们想去的地方这么多，需要好好工作才可以撑得起我们的梦想。接下来跟着罗大佑和蒋之光去皇后大道东。 想知道你近况，我听人说还不如你对我讲。经过那段遗憾，请你放心。